你找我什么事？ 早已跟美玲死了。 怎会这样？ 早已怀疑是跳楼自杀，美玲是被车撞死。 你叫私家侦探找我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？ 他们的死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的。 如果你觉得又可以，应该去找警方，不是我。 他们因为那件事才会出事。什 么那件事？ 12年前，我们害死陈希文，你没理由忘记的。 害死人的是你们，与我无关。 你真的觉得与你无关吗？ 是。 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你要改名？为什么你要跟所有人断绝来往？ 因为跟你们一起的日子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，我不想你们再在我世界出现。 没用的，就算你这样做，你都没办法置身事外。 够了，我今天来真的想跟你说，以后不要再找我，我也不会再见你。 许雅婷， 刘祖儿，什么事啊？ 我问你什么事，志珍啊？做什么一个人躲在这里不跟我们玩啊？ 我想一个人静下。 是不是输了校花比赛不开心呢？ 我才不稀罕这些比赛。 真的？ 当然是真的啦。对我来说，外表生得漂亮只是 bonus， 一个人最重要是有智慧。 虽然你说不稀罕，不过我都替你不值。 为什么？ 以你的条件，怎么可能会输给那个陈希文呢？ 漂亮这件事各花入各眼，可能那些男同学觉得他漂亮过我呢。 当然不是啦，你会输给陈希文不是因为他漂亮过你，是因为他姣过你。什 么意思啊？ 他为了在校花比赛赢你，周围跟男同学放电，还说你坏话。他 说我什么坏话？ 他说你懒靓懒清高，所以一定要在校花比赛赢你。 他真的这么 说？我骗你做什 么？岂有此理。 他这么衰，不如我们给他教训他了。 怎么教训他啊？咁做会唔会咁好啊？ 有咩唔好啫？ 但系 行啦。 哎呀，点会咁蠢？你留咗热线筒。我咁揸电单车都有，啲嘢跌晒出嚟，银包啦，哇喺前边，好似有女人嘅喊声喎，喺前边，小姐，小姐你冇事啊嘛？被他妈吓死！头先个女人呢？点解点解唔见咗嘅？ 我求你唔住，我求你原谅我，放过我啊！你唔好喊埋你啊！唔好喊埋你啊！啊！ 祖儿。老板， 哦，小姐，要咩啊？ 请问你呢度附近系咪有间私家侦探社？ 系啊。 咁你知唔知点去？ 唉，你唔使去啦。佢啊，朝朝早都嚟我茶餐室饮茶噶啦。喂，全啊，有人揾你啊！ 嚟，边个揾我？ 许雅婷。 方唔方便讲两句？ 方便。等佢有事啊？ 点知揾到林家伟？ 佢冇揾过你咩？ 有。 咁你点会冇佢电话号码啊？ 私人理由我唔想讲。开个价，你要几多钱先至肯话俾我知佢嘅手机号码？ 咁你又唔好睇到我咁市侩，下下讲钱。我系私家侦探，又唔系大耳窿。 咁麻烦晒。 俾部手机我。 嗱， 我 key 咗林家伟同我手机号码，有咩嘅欢迎随时 call 我。 唔该晒。 唔使客气。 咁我先走先啦。 嗯。嗯？地下有个银包喎，许雅婷嘅喎。许小姐，许小姐。 咩事啊？ 你跌咗，诶，小心啊！你点啊？冇受伤啊嘛？离晒谱嘅，咁大个花盆都跌得落街嘅。许小姐，你成身都震晒，咁你冇嘢嘛？ 都系真系翻嚟揾我报仇。 吓？你讲咩啊？咩报仇啊？ 冇嘢。 佢哋几个究竟搞咩鬼啊？ 988製作《尋人遊戲》。